威。 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 张常宁发球，球打得不错，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官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现在位置，刘翔，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睿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听众朋友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奥运进行时，我们会跟您分享东京奥运会的最新动态以及本周中国运动员的高光时刻，还会带您盘点一下本届奥运会的亮点。爱乒才会营聚焦中超联赛，北京国安2-1战胜武汉队，随后呢0-0战平河北队。好，我们下面进入详细内容。 奥运进行时。 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条消息啊，就在刚刚结束的拳击女子重量级的比赛中呢，中国选手李倩最终是获得了银牌哈。 那这随着这块银牌啊，没能变成金牌哈。如果单从这个锦标这个色彩来说，金牌数来说，美国代表团呢在最后时刻的冲刺，人家是39，我们是38，我们预定的这些金牌都拿到了，但是想有意外的惊喜还没有得到啊。那么人家今天刚才女篮女排都拿了，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什么场地自行车 是 吧？ 人家也拿了 金牌。对，本来以为能平的，结果没有想到一个冷门项目，大家平常不太关注的场地自行车，人家也拿了，这样39枚，不光是奖牌金牌数吧，奖牌数他们还是就是也就是说人家拿到前三名金银铜牌还是最多的 是 吧。我们这个奖牌数也 比人家稍微落后一些。 稍微落后，不是稍微落后啊，落后不少是吧。人家是150几枚吧。 对 是吧，我们大概是100零一点是吧。 是 比人家少了1/3吧。这点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觉得中国军团已经平了境外参加奥运会的金牌总数啊，最高纪录，这是2012年在伦敦创下的这个38枚啊。那么这之后我们说过，到了里约就变成了26枚了啊，就一下就少了12枚。那这一次呢，全面开花吧，各个项目都非常的出色。包括有些项目原来没有过的，像男子的这个皮划艇啊，赛艇皮划艇啊，这也是这个有突破啊。 是。 还有这个男子这个女子击剑啊也有突破，然后这些很多项目吧都应该算有所突破，而原有的这个金牌体操啊也有了一些新的突破新的变化。 是。 原来我们的前优势项目啊，这一次呢有很多都变成了这个优势了，比如游泳原来想的是可能能拿个1块半块的， 是 啊，这没有想到啊，这一次游泳也表现非常突出， 没错。 所以整体上来说，整个中国军团是全面开花，我们的备战说明呢还是这个 有成效， 有成效，五年的成效。你别看多这一年时间，就把这个全红婵 啊， 要不全红婵来不了啊。当然全红婵不能参加，她的师姐们也一样能拿这金牌。但是也给了全红婵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一批00后的小将啊，这个杨倩是吧， 是 第一枚金牌得主，包括还有世纪队另外一名张常宏是吧，也是00后的小将啊，这也都拿到了金牌。所以这一次普遍来说年轻人表现得非常好，而且甚至他们可以说他带偏了。就是把这个风向整个给带到另外一个感觉上去了，这挺好。因为我们以往遇到奥运会的时候，总是什么东西肯振奋我们呀，什么东西震撼我们，什么让我们激荡，不，这一次很快乐， 是 很快乐。特别是当第一个发卡出现，第一个这个比心出现的时候，整个这个画风就转了，转成了爱，转成了温暖，转成了快乐， 转成了年轻，所以我们讲嘛，我们不是上次我节目里我说过了哈，奥运会的宗旨就是青年人的节日，哎，这回真的体现在中国军团身上体现，和中国百姓的反应上体现出了快乐，哈哈，体现出了这个节日。 是，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美国奖牌总数是112枚， 哦，112， 咱们是87枚， 八十七啊，对，差三分之一嘛，对吧？ 已经表现得非常不错了哈，五年磨一剑嘛。那么其实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马上啊就要到了闭幕式了哈，时间过得非常快。那么今天晚上7点是闭幕式。那么根据这个奥林匹克广播公司提供的闭幕式的信息显示呢，咱们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田径运动员苏炳添啊。那么苏炳添在本届奥运会是参加了男子100米还有男子4x100米接力这两项比赛。那么在男子100米半决赛当中呢，苏炳添是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排名第一进入决赛，成为了我国第一位进入男子100米决赛的运动员，最终是排名第6名。那么男子4x100米接力赛中呢，大家都看了，苏炳添跟队友配合跑出了37秒79，最终排名第4啊，都是非常好的成绩。 在为这个100米这个项目哈，男子100米这田径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项目了哈，甚至可以说是奥运会当中都非常引人注目的项目。 没错， 我们的选手能够站在决赛的这个赛道上，这已经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作为一个亚洲人，你不是说都说人种不行吗？对吧？确实，人家那个大长腿啊，人家那个大块啊，我们跟人家比确实有差距。但是苏炳添有苏式呼吸法，苏式这个步伐法，对吧？你说我们得紧倒，人家倒10步，我们可能得倒11步啊。所以这个倒步一倒起来，我们就觉得呢，我们有自己的特别的特殊的这个方式，是吧？您用自由泳，我们用狗刨，但是都能达到终点就行了。所以我觉得苏炳添，而且坚持这么多年，坚守这么多年，已经32岁的老将了啊！你说都成家立业了，人家成家了啊，还要再立业，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顶级的一个标杆放在了这里，我个人认为啊，我3-5年、10年、8年之内，中国人很难有超越苏炳添这样的成绩的。 是，那么其实田径赛场本周还有其他的好消息哈，比如说像女子标枪，那么刘诗颖是夺得了金牌，男子三级跳远，这个朱亚明是2次刷新个人成绩，最终获得银牌，这枚银牌的分量也很重哈。 对呀， 那么包括这个链球，王征 今年的这个银牌，田径的这几枚银牌。甚至我觉得比这个标枪的金牌啊，比铅球的拱脚的金牌啊， 对， 都还有要有意义，因为他是一批人起来了。 是， 这个往往说得田径者得天下啊，田径是我们经常说叫基础大项，这个基础大项体现在哪儿？它就是它真的是田径这个项目，真的是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没错， 你只有整体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的素质，参与体育运动、体育活动的人数和质量都上去了，那么你才能叫做是体育强国的一个标志。那么田径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比如说现在我们为什么走路的人多了，马拉松参加的人多了，这真的是一个好现象啊！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竞技运动，竞技运动，自己又参与体育运动，这就能够向体育大国迈进了，所以这个体育强国迈进了。这次田径的这些突破，哪怕是银牌，就是这个银牌，第3、第4，就是能够很多项目能够进入前6名，这就已经表明你是世界水平的了。那么我们不止1项、2项，能够达到世界先水平。所以整个中国田径那种彻底完全落后的那种项目那个状态呢，是有了明显的改观的。 就质的飞跃哈，这是一个。 对。 那么很多项目都已经结束争夺了嘛哈。那么像昨天啊，跳水男子单人10米台跳台决赛，曹原是夺得了金牌，杨健获得银牌。那么中国跳水队呢，本届奥运会是总共赢得了7枚金牌、5枚银牌啊，跳水梦之队也是当之无愧哈。 跳水队呢，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不是也都是有自己有闪失是吧？ 是。 这个3人，双人是吧？ 双人10米台 有一点点闪失啊。这东西竞技体育，你说你是没有闪失，这是不可能的。举重去了8个人都要拿了7块，那第8块那也是这个轻敌了是吧？ 是， 那分量没算好，那你说你这赖谁啊是吧？ 后来就大家就说，那么有经验的教练参加过，就是这个队员的主管教练张国正嘛。 嗯。 这个张国正本身就是金牌运动员。 没错。 是，你说你怎么会有这种失误呢？哎，有失误没关系，回来总结呀、啊，对吧？ 对。 继续琢磨怎么会出现了这种情况，我觉得这都无所谓。 是。 你还不给人留条活路了？你八块拿了七块，还怎么？ 七金一银嘛，是吧？ 对， 那么像射击呢，我们是总共收获了四枚金牌、一枚银牌，还有六枚铜牌啊。 嗯。 那么在射击项目的金牌榜还有奖牌榜，我们都是排名榜首。 对，射击呢，上届奥运会啊，大概就拿到一枚吧。 嗯。 上一届就是要和里约比的话，我们射击队，因为射击队每一次都是中国军团的最受人关注的项目啊，就是这个，因为他第一个比赛，第一个比赛日，都是第一，往往产生第一块金牌，谁能拿到这枚金牌？所以中国射击队历来是中国军团压力最大的，因为从84年洛杉矶奥运会徐海峰的那第一枪，所以这就从那儿开始，射击队就变得压力巨大了。 是， 嗯， 那么这次感觉是从头拿到尾哈，包括最后这个张长红哈。 对， 那么像体操项目呢，我们这次也是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啊，是三金三银和两铜占据了第一名，也是实现了从里约奥运会两枚铜牌到今天的一个飞跃哈。 对，里约奥运会呢是零啊，金牌是零。所以伦敦的时候大概就是一枚啊，就是一枚男团的那一枚，大家呢就都觉得，哎呀，这体操是不是就要彻底滑落了？没有，人家经过这个五年的准备起来了。 那么另外呢，国球乒乓球也是让我们最放心的存在哈。那么本周呢是男团女团都拿到了金牌，那么国乒呢也是以四金三银收官。 对，中国乒乓球队也应该拿到取得这样的成绩，因为他们往往都是说我包五块， 是， 但这次呢稍稍有些疏忽大意啊。但是还是这句话，这个项目更需要给人留口饭吃， 是、 啊，不能都是你们家的了， 不能自己玩啊， 不能自己玩，你都吃了，人家以后怎么办呢？ 是 吧？是， 那么像皮划艇项目这次表现也是不错，包括我们看昨天的比赛哈，女子五百米双人划艇项目，这个中国组合是获得了金牌，同时创造了奥运会的最佳成绩啊。还有这个刘浩郑鹏飞获了男子一千米双人划艇的决赛银牌，也是创造了他们这个自己的最好成绩。包括刘浩，他还获得了单人这个一千米划艇的银牌啊。 对，赛艇队这次也是有重大的突破，是吧？就是不是说过去一个人了，什么单人单桨啊什么，那当年张晓东他们自己现在也是赛艇皮划艇协会的主席了嘛。那个时候就他一枚孤零零的啊，就这个项目后来有过突破啊，男子双人也拿过，但是就是你老觉得这就是一个闪一下闪一下啊，但这一次你会发现也是一个群体性的，有聚集群体性聚集啊，有了这种群体性聚集，你才能使这个项目能够更稳定的向前发展。 那么像这个三大球，中国女篮这次表现非常亮眼哈。那么像小组是三战全胜，四分之一决赛呢是不敌塞尔维亚，止步八强。那包括比赛中，其实中国女篮在前三节结束的时候都是手握九分的领先优势啊，虽然是在最后被对手翻盘了， 是有机会的。中国女篮呢，说实话，我关注了他们全程的比赛，三场比赛我都看到了。在以往，即使我们在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及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拿到铜牌和银牌的时候，在小组赛也都是有失利的，就是小组第二晋级的。那么这一次呢是小组三战三捷，关键我们和日本队不一样。日本队主在小组赛跟美国队一个小组啊，那么输给了美国队，然后他赢了另外两个比较弱的对手，人家分组分得好。 是。 所以他就没碰到什么强手，就进到了这个八强又碰到的是这个八强碰比利时啊，后来也战胜了比利时啊，战胜比利时赢进来的。比利时我们也赢他12分嘛，他赢比利时就一分嘛，他战胜了比利时进的前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才是，不是说我们自己没进去啊，我们说人家就，但是我们确实得到了锻炼，对吧？我们在小组赛当中碰到的这对手都比我们强啊，对吧？我们碰到的这个比利时队啊，我们碰到的澳大利亚队，那这两个队都是，澳大利亚队现在排在世界前三位哦，比利时排在世界第五哦，对吧？那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这个生死战的时候，就战胜过英国队，对吧？ 是。 那我觉得我们其实这个女篮这一两年得到了 很大的锻炼，就是有了中友和的强队交手的机会了。你现在终于说，哦，欧洲队就这样啊。到即使我们在最后时刻，输给了比利时队，是吧？不是塞尔维亚队， 塞尔维亚队 ，那也是我们的经验不足，对吧？但是我们的队伍整体比塞尔维亚队要年轻的多呀， 是， 对吧？他平均年龄是31岁，好像我们只有25岁，也就是说，我们这次长了见识了，对吧？下一届，你走着瞧啊！巴黎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女篮的成绩肯定会比现在好。 嗯，这些年轻运动员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哈。包括很多项目也都是完成了新老交替，所以我们也是很看好中国队哈。那么截止目前呢，这个中国代表团也是全面结束了本届东京奥运会比赛，最终中国队是获得了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的成绩，结束了东京奥运之旅啊。那么现在这次等于是打完比赛一波就回来一波隔离，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媒体朋友们也都是一样的哈。 哎呀，大家这回来隔离，因为马上其实不知道这个国内的现在疫情发展怎么样，按计划应该9月中旬，9月初其实就开始有比赛了，将在西安举行全运会。 是，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转播团队，包括运动员团队，他们就等于折腾完了，就直接得奔西安了，是吧？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也是恭喜他们能凯旋归来哈。 爱拼才会赢。 咱们来看看足球方面哈。那么本周呢，这个中超联赛是继续进行，国安是打了2场比赛，8月3号第11轮对阵武汉队，第15分钟巴坎布接高天翼直塞之后抽射破门，5分钟之后张玉宁禁区内是完成了精彩的摆脱，随后助攻巴坎布再次打入一球，最终北京国安是2-1战胜了武汉队。随后在8月6号的第12轮，北京国安是对阵河北队，比赛中呢双方是这个互有攻守啊，下半场的时候国安也是创造了多个破门得分的机会，但是最终是始终就没能得分，双方是战成了0-0。那么梁老师觉得本周国安的表现怎么样呢？ 打武汉那一场呢，因为武汉到现在是1场没赢， 是 吧？所以你战胜这个对手呢也都非常非常的正常，但问题在于碰到河北队的这种防守，这种逼出来的防守，或者叫做强有力的防守，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啊。本身我们的现在进攻火线，不是我们一再强调我们缺的是那个真正有速度有冲击力的。张玉宁确实有他自己的灵气，但是他受到身体条件的制约，比如说速度比较慢，转身比较慢，对吧？他就是如果他站住了，你那个球喂好了，他有那一脚。可是足球是他球他是动着的呀，他不可能给你摆好了。所以我们缺少那个有冲击力突破对手的这样的人，对吧？哪怕比仙儿能在啊，比埃拉在，他都有这种灵巧的突破。我们现在缺少突破，虽然比埃拉速度也不快，但是他那个灵巧的这种能力，突破的这种能力，远远是强于张玉宁的。巴坎布其实呢，他护球能力他护球能力并不强， 是 他也是强点型的，就是吃饼，简单说就过去老说他是吃饼型的，但现在确实没有那么好的饼烙得那么香，两面焦黄滋滋冒油，很少有这样的饼给你吃了。所以真的让他自己去创造机会的时候他把握不住了，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国安队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当然又指望着下一阶段，这第一阶段就这么， 还有三场， 那么下面的比赛可能还会有这个一段的休整时间，国家队会集中，那么这段时间正好是我们修身养息的时候，巴坎布不是什么这个比埃拉到那个时候肯定可以回到阵中， 是， 而现在我们引进的这名锋线队员啊，锋线队员现在我还没能记住他的名字呢，是吧？这名队员肯定也可以来到队伍当中了啊，因为他好像他已经进入到中国了。 安德森·席尔瓦， 席尔瓦是吧？ 对， 23岁的一个年轻运动员，是吧？ 巴西的 选手，所以他一定有他自己的，而且身高不矮，1.86米。我想他应该是有力量、有冲击力的吧？选择了这么一个，可能因为他的价格并不是很高，我个人觉得。是不是还缺乏一些？他必然他不高，他一定有他不高的道理，是吧？应该说他可能活还目前可能还比较糙一些，但希望能在中国啊，能够在中国的联赛把他给用出来。 是，那么现在还有三场比赛哈，最后 三场。 对，明天晚上6点半，北京国安是对阵天津金门虎；下周四，也就是12号晚上8点半，是迎战长春亚泰。然后最后还有15号是补赛啊，跟上海这场，三场比赛。 哎呀，你这么一看呢，跟天津我们那一场没赢人家，是吧？跟人打平了。然后长春亚泰我们0-2就输给人家了，然后我们这个赛季也输给过上海申花。这三场。对北京国安来说都是考验，看你到底，因为天津你别觉得说我上次赢你了，天津现在赢球不多，我这回也能赢你，但是对于天津来说，人家啊打你很有心得了，在对手有心得的情况下，你怎么求变？这是国安队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是，反正最后三场先扛住了呗，再等下个阶段哈。 长春亚泰不好打呀， 是 长春亚泰现在在这个组排在小组第二了，对吧？ 对， 因为第一是上港，是吧？人家现在排在小组第二了，所以这个长春亚泰今年的主教练啊，陈阳，确确实实不同，就是说这个人是很有一些招数的，并不是国内的名牌教练，但是而且这个脾气秉性。按这个圈里人说也有点怪，就是不大合群儿，但是人家制队有方， 没错， 对吧？很有他的招数。你把长春亚泰这样一支投入并不高，人员也并不很齐整，并不很出色这样的一个牌面，纸面实力并不很强大的队伍，能带到小组第二，超过你申花了，超过你这个国安了，哎，那就说明。陈阳有两把刷子呀， 是，现在也没有说是什么是必须赢，或者说什么是肯定能赢的比赛哈，一场一场去打，那么说到这儿，咱们说一下 CBA 哈，那么 CBA 本周又有一个消息说，可能还是会按照赛会制有外援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进行下一个赛季的比赛，包括我们看到舒豪是回来了，但是非常不幸，舒豪是得了这个新冠了哈， 对， 现在上海治疗， 对， 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哈。 都这么说哈，那天我也是在上一个节目的时候，王柳人说要变天，我说啊，要怎么要变天？说还是有外援， 是， 所以这个可能有很多人，很多俱乐部其实表面上就是同意了篮协的这个提案，但其实都想有外援，因为按中国篮球目前这个状况，如果你没有外援，就像今年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中国。这个足球，这个外援的水平不用那没有那么高了， 是， 加上这样一个场地的问题等等吧，你说这球还有什么观赏性吗？除了我们的观众有倾向性以外，它还有什么观赏性？ 是， 所以你这个 CBA，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些观赏性，那就应该还是。引进外援吧， 也是等着这个篮协最后的消息哈，现在也没透出什么风来哈， 甭管了，各种这个传说，江湖上传说都很多，有外援咱就当有外援看，没有外援咱也就那么凑合着看。但是林书豪能够回来， 是， 这是个信号。 没错，也希望书豪早日康复啊，早点回北京。 好，早日康复。对，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这一周周末赛场的所有内容。您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感谢梁老师的精彩点评。下周日下午2:12，我和梁老师还是会在这里等着您，咱们不见不散。 再见。